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啊，嗱，咁咧就今晚咧就8:32先至開波， 遲咗唔好意思。 咁咧就有原因嘅，咁因為啱啱咧啊范國威咧就喺呢個內會啊， 係啊立法會內會， 就呢個力抗呢個建制派，咁咧就拖咗開咗幾個鐘啊，今次。 哇，好耐啊，開咗4:45啊，平時嘅內會咧。就半個鐘頭至45分鐘開完， 今日燃燒生命啊！真係 嗱，呢個建制派保皇黨為咗要配合政府嘅劇本，要硬上呢一個嘅6月12日嘅大會咧，咁就即係不惜係要取消逢星期五下晝嘅財委會，咁咧就將個內會咧由半個鐘頭咧延長去到4.5小時、5小時，甚至乎咧李慧瓊就話唔會設時限咧，係去完結就打消耗戰嘅係。 咁咧就。初初你哋就諗住喺會議之前去阻撓佢啫嘛。 我係會覺得今次姿勢睇大啦。嗱，雖然即係政府就講，或者建制派就會講話啦，嗱呢個政府確實係自己係可以咧，有權要求咧就直上去大會嘅，佢哋有個提案上邊咧上邊權利，但係我哋唔需要配合佢噶嘛。特別係我哋已經有陶謹申即係主持嗰個合法合憲嘅喺5月6日選舉產生嘅。嗰、那個嘅法案委員會噶嘛，咁樣係嚇，咁但係咧李慧瓊就要即係做場戲啦，搭個台啦，咁樣就做到咧嗱，而家我哋立法會咧自己就搞唔掂啦，又雙胞胎又好，又唔承認陶謹申嗰個法案委員會，咁我哋咧就要提一個正式嘅議決，就喺內會嗰度咧就話第一就知道政府就想6月12日就要上去大會，第二咧就係話我哋咧就要正式有一個議案咧就。要自行決定解散立法會的這個法案委員會，即使不惜是去破壞這個議會的傳統，很罕有地明明很多的法案審議啊、修訂啊，是去制定新的法例都必須是要法案委員會先至 回到大會議。這個就是會議裡面大家都所謂的我們即係 house rules 啊，即係呢個常規啊， 係 都係咁啦。其實如果唔係嘅話，點樣向即係市民問責？ 係啊， 選你出嚟就係監察政府。 係啊， 監察政府就係政府提交嘅法案，行政主導嘅意思就係法案由政府提出，係立法會議員去審議。 係啦， 審議嘅方式係通過法案委員會所謂逐條逐條，一問一答咁樣咧，去要求官方解釋， 係 然後逐條逐條去表決。 系啦， 咁所以我就話呢個咧自閹嘅木偶戲啊，4.5小時嘅木偶戲，其實已經睇到人哋相當厭倦，根本就係一班木偶， 係 一班扯線公仔。 係 曾鈺成講完，曾鈺成喺遊行之後呢、這個嘅講清講楚裏邊提出直上大會，當時我已經話呢個有陰謀啊。 CCTV 大台嘅節目， 跟住石禮謙就匆忙結束第二次嘅法案委員會 18秒 嘅選舉。 喺呢、這個 當時我已經話一定係直上大會。 5月14日嘅上晝。 係啦，就委過於泛民去美國遊說。你做出咁嘅嘢，歐盟、德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所有西方國家關注係必然嘅，因為香港就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你而家就將香港變成一個紅色嘅政治城市，咁人哋關注，人哋有利益喺度噶嘛？你就話因為佢哋去，所以咧就我哋而家咧就要快刀斬亂麻，就要懟上去啦。咁根本我覺得 整個都是劇本來的、啊、 法案委員會還可以開公聽會一日裡面四場不夠的開足兩日、哦、總共八場又好你有一百個團體又好一百五十個團體又好呢都可以來 他現在就令我覺得也是不想那個法案討論、啊、揭露更加多一會兒我們再說、啊、揭露更加多的漏洞更加多的政治陰謀、 嗯、 這個法案的目的同埋背後的政治操作， 亦都係啲官員犯錯、嗯、失誤、説漏嘴，或者係被揭露佢哋嗰個假面具啊。 因為你一法案委員會 前言不對後語嘅嗰啲嘅戲碼， 我都講啦。法案委員會只會動員更加多嘅市民上街， 嗯、 因為你一定會咧去討論到林榮基案啊，呢啲咁嘅呢啲事情，包括係呢個桂文海啊等等，亦、 嗯、 都討論到咧嗰啲嘅政府官員前言不對後語嘅嘢、嗯，根本係解唔到。面對面質詢的時候呢你怎麼回答、 嗯、 但今如果上了大會的話你講完一員議員發言完之後他要文不對題的嘛 因為議員呢、嗯、在二讀的時候呢就只能夠有15分鐘的發言70位的議員減去了大會主席大口狗的話呢、嗯、我給你就算69個全部都發言很明顯建制派不會啦這樣、嗯、那你講完之後呢官員呢就一次過回應的就沒有一問一答沒有質詢沒有詳細審議沒有機會空間呢是請啲官員呢就自行是要再投一些修正案亦都不能夠呢給議員去提修正案這樣那就變成大幅地壓縮那個法案通過的時間 不過我覺得亦都去到這個階段呢即是共產黨都不惜代價了我覺得已經這個根本我一早說跟陳同佳案無關因為 out of proportion 如果陳同佳案怎可能要這樣舉國之力現在去到汪洋韓正、 嗯、 一路下來黃志文張曉明都不是彈開、啊 嗯、 鄭若驊自己醜聞前身、 嗯、 都彈開了已經是這個李家超根本沒有人聽他說話、 嗯、 李鵬那樣就是撈來撈去的壞了錄音機 太鑑樣 跟著這個不死都沒用的八婆人家根本就誠信破產已經是、 嗯嗯、 所以現在就全部都是現真身了所有木偶師六國大封上出嚟，仲爭黃岐山啫，我覺得。 嗯、 然後跟住習近平，好啦，成件事嘅目的，終於咧又再一次咧揭露出嚟啦。咁啊，就 before 我哋進入呢個話題之前咧，我要交代一下少少，有啲聽眾問咧，就係嗰啲參加城寨人啊，嗰啲會員啊，同埋佢做咗啲捐款咁樣，咁我哋就因為啊邝荣孙咧佢。急 call 今日咧凌晨佢屋企打電話嚟、 哦， 加拿大嗰邊有事，咁咧就飛咗翻去温哥華，咁就佢因為佢處理開嘅嗰啲嘢，咁、 嗯嗯、 所以咧就要遲一啲就會再通知翻大家嗰啲會員號碼嗰啲咁嘅嘢，大家唔使擔心其實，唔會走嘅裏邊， 係一定會有嘅，係俾少少時間我哋啊， 係啦，咁因為要處理嘅事務咧，事實上都唔少，公事啊、私事啊咁佢。即係家庭嗰邊又有好多嘅、嗯、即係事情要處理啦，咁有一定嘅即係影響啊，對佢，因為爸爸身體唔係幾好，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咁咧就冇俾少少耐性，係啦，咁就補充一句先，咁翻返去呢個主題就係呢、這個點、嗯、樣會揭露呢個送中條例？嗱，我相信六月九號咧就係盡地一報噶啦，咁因為咧就係根據呢個嘅上去見完韓正。 嗯 嘅建制派嘅人翻落嚟咧嘅講法，亦都包括埋湯家驊引述張曉明嘅講法。呢個送中條例係包括埋政治犯嘅引渡， 四種條件。 四種條件，呢、這個係完全同李家超同埋林鄭月娥所講嘅嘢係相反。呢、這個終於揭出底牌。 即之前猛咁話，唔係，只係經濟罪行， 只係經濟嗰所謂嘅即係列出嚟嗰啲罪行。 係啦， 咁而家咧就京官咧。他都費事同你喺度咧做呢場假嘅所謂諮詢啊，或者安撫民情嘅遊戲啊。亮劍而家叫做有咁硬得咁硬，就亮出呢個底牌來啦。咁所以咧，大家進一步見到啦，都唔到你選擇。而家根本係、嗯，即係話，如果係一啲嘅屬於政治犯嘅呢、這個就更加嗰個網啊，更加闊。 系啦， 更加大啦。 嗱，佢講四種嘅，湯家驊引述張曉明，第一種就話內地居民，即係大陸人喺大陸犯罪之後潛逃嚟到香港，第一種。第二種就係香港居民喺大陸犯罪又翻翻嚟香港。第三種就係中國公民又或者外國人 在外國針對中國的國家或者是公民犯罪而身在香港的又會被引渡。第四種就是香港居民在香港，這個重要了，香港觸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 那就23條都不用了，我就說這個就是第四項，即是大家都有份了，真的恭喜了，就不只是我們兩個了，個個都有份，佢要 target 邊個就引導邊個，其實 只要話你係危害國家， 唔係喺大陸犯罪喎， 係啊， 香港公民喎，唔係喺大陸犯罪喎，呢個先至恐怖喎， 香港公民喺香港， 即係話，就算喺香港，你話有雙重保障都好，係嘛？而嗰個罪行本身，即係話，譬如你提倡呢個民族黨咁樣，我都係中噶啦，其實已經係陳浩天啊。是吗？ 是。 大陆来讲肯定是啦，反革命罪啦。 是啊。 是吗？咁但是现在香港政府如果要配合的话，他咪是但一个罪名俾佢咯。 是啊。完全可以在大湾区起个好像在新疆那些的教育营，就将你部分的香港人，又或者去看不顺眼的香港人，又或者指控你危害国家安全的香港人拉返去。集中处理啊，可以是。 我觉得就现在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呢，都不要说什么美国势力、外国势力干预了，现在叫做逃穷避严，即是说敬酒不喝饮罚酒呢，就现在连那个遮羞布我都不要，直情现硬兜兜，现在是强奸， 是强奸犯入了屋之后除了裤，其实就 是啊， 你看看两件 都费事整色整水，又说一起去喝杯茶啦，看看戏啦，吃什么晚饭啦，什么都不用了，现在一入屋然后就强奸，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咁你香港人，如果你話喂嘈都冇用嘅，咁嗌救命都冇用嘅，起碼我嗌救命，如果外邊嘅人聽到，起碼其他人佢哋會唔會出聲咧？歐盟我覺得係會出聲喎，呢單嘢 EU 啊， 歐盟今日下晝係有啲新發展嘅，係 係啊， 係有啲係有啲係説法講咗出嚟嘅，係嚇。 咁我覺得如果呢個情況越煲越大嘅話，究竟中共係為咗呢個目的願意犧牲他們自己，不是說香港啊， 是他們自己啊，因為大量的大陸貪官，不是被引渡那些啊，包括現在掌權那些啊，喂大佬，那些乜種、物種、溫種、豬種，哪些的細路不在香港賺食，哪個不是住在豪宅在香港，是吧？這些人，香港一起倒就含包散咯，你問我現在唯有這樣的地步而已，我覺得。真係焦土㗎啦！ 你睇下你而家共產黨點樣做嘢，真係 係啊！ 即係核子彈打蚊，講就講話，以前就話咩200個、300個貪官嚟到香港，而家你睇下個網係全部人都包曬，所有人都包曬， 完全唔掩飾，我覺得已經 係。嗱，路透社係報導報導嘅，就是、歐盟駐香港同埋澳門嘅辦公室，仲有歐洲多個國家嘅外交代表咧，係。第一就近日見過林鄭月娥，第二咧就發表咗一個聲明咧，就係話各個國家代表咧係針對今次政府特區政府嘅逃犯條例修訂咧係去表示關注嘅，係出咗聲啊，係正式嘅，係喺見完林鄭之後啊，係。 我覺得咧就一路升温㗎啦，我覺得你根本上而家就係一個滅港計劃。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大家不需要再扮看不到或者扮聽不到， 不用等到2047， 你乜絲乜絲都好，藍絲黃絲乜絲都不關事， 嗯， 這個絕對就是將香港變成一個政治的紅色城市，就是1949年的上海，1949年之前的上海就是亞洲第一金融中心，整個遠東最國際化的城市就是上海。香港曾幾何時其實都是一個租界，不是殖民地，在殖民地之後都是一個租界，即是說外國勢力在香港事實上他們的利益是受到照顧的，在江澤民年代。所以2003年為什麼董建華要撤回這個23條然後下台，亦都是這件事。現在十幾年過去，他覺得已經不需要跟你玩這套了，就是全面將那個香港徹底地改造成為一個紅色的政治城市。你看到今天林鄭月娥召見德國領事，你說是不是就是這些事呢？你外國的傳媒一報導，香港進一步被人 label 成為是這個共產黨的開路先鋒，現在實際上已經是了，你甩不到的這個形象，越甩不到，你再搞送中的話，這個就是千古罪人，我就是說， 喂，真的完全非理性，你看共產黨去到這一刻，或者習近平， 是完全非理性， 即是中美貿易，即是這個的惡戰連場風高浪急的情況之下，還搞這些以政治掛帥， 不惜係要破壞即係香港而家嗰個國際聲譽嘅情況之下，都要強推嘅喎，係唔合理喎，係完全唔合理喎。除咗係即係要照顧共產黨嘅面子，照顧北京嘅面子，係要強推，又話呢個林鄭事不避難，事不求易。 唔係林鄭啦，我一早已經 唔係我話，即係佢指使林鄭啊。 根本成個咁影響咁深遠，動搖香港150多年嚟嘅根基呢樣嘢， 係 點可能係李家超、林鄭兩條蛋散，為咗一單台北咁樣嘅殺女友嘅情殺案而去牽然大波，搞出一個國際嘅一個事件出嚟？喂，大佬，呢個盧溝橋事變，我一早已經講啦，係咪藉口嚟嘅啫嘛？其實係諗到，哎啱啦，有呢個咁嘅藉口，後邊嗰樣嘢所謂22年陀鳥，你諗下啦。呢句説話邊個同李家超講啊？我唔信李家超呢條友係自己會諗到呢個説法出嚟， 佢冇咁醒啊！ 梗係冇咁醒啦，呢個梗係京官同佢講嘅呢句嘢。 太監就係執行嘅啫，係。 梗係京官同佢講噶啦。 在上者嘅旨意。 係咪你睇黃志文當日召見呢啲九奴才講咩咧？就係話俾佢聽，呢個係習近平喺全國公安會議講話嘅精神。咪就係嗰樣嘢，就係習近平咯，係咪？係佢先至可以有咁嘅足夠嘅政治能量。去做出一個咁嘅決定，張曉明唔得，黃志文唔得，韓正都唔得，因為呢樣嘢係觸動唔單止香港同國際嘅關係，甚至共產黨在香港嘅利益， 自己本身嘅利益過去 都會受損 噶嘛。過去用嚟當係窗口，過去用嚟安置自己嘅，即係處理啲安家啊、家人啊咁嗰啲嚇，貪貪埋埋嗰啲錢， 嗰、那個係共產黨嘅一個。機器運作裏面的潤滑油嚟嘅香港嘅，而家唔係啦，直情係要咩咧？文革式管治成個中國同埋香港，所以連呢個窿都唔要。中國文革嗰陣時，香港發生1967年嘅暴動，當時香港嘅總督通過英國外交部問當時嘅周恩來係咪要提早收回香港，周恩來話冇咁嘅計劃，結果嗰啲民兵咪散去咯。槍擊完呢個沙頭角之後， 搞清楚個大方向之後， 1967年12月。所有土製菠蘿冇曬啦！當時就香港最兇險，我話俾你聽，而家其實係比當時1967年更加兇險，因為1967年係紅衛兵喺北京裏邊奪咗呢個外交部長陳毅嘅權，所以從而喺香港發動一場希望逼令中央上馬收提早收回香港嘅運動，結果失敗。始終共產黨人都係理性，當時嘅周恩來都係理性。 他懂計數、啊、 毛澤東都是理性，他懂計數，因為他覺得要留下這個窗口、 啊、 將來有什麼醫藥，就算走私物藥物有什麼都好、啊、西方禁運都好，還有香港這個窗口，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就1952年由1951年韓戰開始、啊、就是靠這個窗口了。好了，現在共產黨已經惡到一個地步，第一，我不單止要毀滅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第二，甚至要將香港綁上去跟西方對抗的戰車、你搞我慢慢走，我現在就準備用香港來搞 Q 你。其實這個就是逃犯戰，你問我整件事，你想回轉頭，為什麼要六月搞，一定要直上大會、然後連法案委員會直接連前戲什麼都不做了、一來就強姦、是做到這麼噁心，23條都沒有這樣做。當年你想想、1997年到現在，難怪得彭定康會說這個是最惡劣的一件事。 嗱，廿三條嗰陣時係2002年嘅九月開始，跟住咧差唔多用咗足足呢個嘅八個月 嘅時間， 去到2003年嘅七月嗰陣時，希望係去投票通過嘅。係 係啊，而家根本上徒窮避嫌啊，我覺得。如果林鄭月娥今日仲敢講話係佢自己諗出嚟嘅話咧，俾雷劈！我話俾你聽，出街俾雷劈嘅真係呢啲人。大佬，港英政府栽培出嚟嘅政務官。大佬，你無能一件事，我覺得做從政嘅人最緊要係個誠信。我都話董建華當日搞廿三條，佢冇呃過我哋，佢就係話呢個基本法裏邊嘅第23條嘅要求嘅憲制責任。大佬，你諗翻轉頭呢個月發生嘅事，由李家超到而家韓正、汪洋出嚟講嘅説話，基本上就係全部係一丘之貉，諗好個局之後揾氹香港人入局。好啦，你而家唔入局啊嘛，即係話。姑爺仔請你去吃飯，請你去喝酒，請你去玩，玩完一輪又送 LV 又剩、你不肯上床、好了，現在直情是 老羞成怒， 露出這個本相、 就強硬來， 就強硬來了，老羞成怒 上攻。 那你那班建制派呢，今天在內會做的事呢，其實就是呢 協助呢個強姦香港人，就係重犯嚟嘅。其實李慧瓊啊、周浩鼎啊、陸仲雄啊，記住曬呢啲名字，我話俾你聽。陳克勤啊，呢啲全部都係重犯嚟嘅，係即係話之後香港喺經濟上受到任何嘅損失，就算你話我又冇犯事，好多人咁講噶啦。送中唔關我事，你層樓關你事啊？林建峰賣樓知唔知關咩事啊？都傻啊！你都 佢今日又開下及著你啊，喺度講話哇！你哋邊啲人民主派邊啲？佢唔知講，我其實唔知佢講邊個。哇！又呢樣又嗰樣啊，又話喺惠州買樓又得啊，人哋買樓又話人哋咁樣。跟住我大聲嗌：喂！你自己賣咗樓啊？最近你身體最誠實啦，係咪對香港嘅前途即係投下不信任票啊？用你自己嘅投資行為咁樣去講呢啲咁嘅嘢啊？係。不過我想講今日比較有趣咧，其中一個投票結果咧就係建制派40票投票咧就贊成呢個嘅解散法案委員會，同埋咧就直上贊成呢個保安局局長係啦，直上立法會大會議 度。 咁咧就唯一一個建制派係投棄權票，同埋係投反對票，係去反對直上大會嘅咧，係得田北辰。是得佢一個，我相信佢同阿田北俊2003年嗰陣時嘅諗法咧，覺得好關鍵嘅時候咧，都起碼做翻少少，即係喺睇住香港人嘅根本利益嗰度咧，係去即係起碼去表一個態咁樣係。其他建制派唔係全面歸隊。 我覺得議會層面咧一定要部署，唔可以放棄我。 係 點樣去令到呢件事一路？很多人覺得冇可能，但我覺得一定不可以咁諗，就是拉到去今次的會期完為止，用盡各種方法。我覺得呢個是對自己交代，亦都係對香港人交代。即係做到盡之後唔得，大家無話可說。而每一個人自己諗下，如果我哋唔係議員嘅，我哋可以做到乜嘢？除了6月9日出嚟遊行，6月9日出嚟遊行，我覺得目的只有一個，反送中，林鄭月娥下台。其他唔需要討論噶啦，我覺得已經係。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已經係因為 信息好簡單。如果而家都未醒嘅話咧，就要問一下啦。點解你仲係受到即係林鄭或者係建制派政府嗰啲嘅蒙騙？明明係假話嘅，咁但係你選擇相信。 喂，大佬，係呢件事係荒謬到而家係成個幾兩個月喺度講大。 係啊， 講足咁耐到而家。 係啊。 點解鄭若驊唔敢出嚟咧？唔係因為佢自己嘅醜聞。今日《蘋果日報》揭發佢出任律政司之後，繼續喺3宗嘅仲裁案裏邊參與，而冇向行政會議申報。呢個係醜聞嚟嘅，坐得監嘅其實。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係嘛？有曬我諗《蘋果日報》有曬佢啲資料嘅，即係佢參與嗰啲仲裁案啊，係邊一啲國家嘅仲裁案？佢都列埋個名出嚟嘅，咩西班牙啊嗰啲。好啦，已經暗春咗咯喎，成個律政司。跟住得個李家超喺度碌嚟碌去，然後到林鄭月娥而家閃開，就抬啲大炮出嚟，去意圖去保住佢自己嘅呢個咩？但係我覺得，如果一個咁樣出賣香港嘅人嘅特首，係可以今後嗰幾年繼續喺度管治香港嘅，呢個今次送中條例係 damage 嘅第一步，我覺得。 啊、各位你有 之後那些才大鑊啊， 昨日有一宗新聞、就是對那些香港人還未醒的看下啦，就說不關我事啊，我不犯法就行了、你犯法你先害怕而已，你身有事而已。昨日哪一宗新聞啊，大家有留意藝人李燦森自己回到哪裡啊、 在成都， 在成都那裡開一間港式的茶餐廳，被人呢就攞咗去嗰啲投資啊，即係去強行咧，係佔據咗間餐廳，令到佢咧就唯有咧冇辦法無計可施嘅情況之下， 收銀系統啊， 係啦嚇，咁啊唯有棄店。嗱，記住啊，呢個唔係 end of story 啊，唔係咁樣就完結咗，拍下屁股，哎呀，我俾人呃咗啊，拍翻到嚟香港啊， 有手尾 跟住講翻呢件事。嗱，你諗下，送中條例通過咗。李燦森呢類咁嘅個案，日後啊，我差唔多可以保證係一定會發生。你係點咧？你得罪咗大陸嗰啲嘅貪官，又或者嗰啲大陸貪官就係要裝個陷阱去害你嘅話咧，攞咗你單店不特止哦。我在你的收銀機下面找到一些黃台陽啊、陳浩天啊、港獨傳單啊、 再不是說你 陷你於不義啊、 Me Too 搞定， 是啊，有經濟罪行啊、 Me Too 搞定 了，跟個女侍應是有些問題啊， 啊這個這個、事實婚姻、啊、 我第一 已經說了一樣可以將你去引導回大陸，你想想多恐怖， 我第一已經說了 回大陸開一間茶餐廳， 田北辰最大機會被引導的是什麼？ 是 大陸包二奶， 我包二奶田北辰 重婚罪，就算冇都好，有人出嚟話你係我係佢二奶， 咁唔 係 雷鼎明咩？ 死得 嚇、啊！用呢個支付寶叫雞叫得多， 我呢啲唔會啊嘛，因為佢呢啲企咗喺對家啦嘛，已經係。 佢哋將來有啲咩風吹草動啊，唔夠錢啊，佢哋要攞錢又勒索佢，咁咪都可以用呢招。 總之我覺得好簡單，就算佢用唔用都好啦。而家就係一個咁樣嘅一把刀， 嗯， 呢把刀咧就係、是、呢、這個都唔係啊，係一個大網，點止一把刀？係廿三條就一把刀。 係 而家呢個天羅地網就是。即係用一個比喻咧，經常我哋講嘅比喻咧，喺西方嚟講，就係吊燈上邊有一條巨網。 嗯， 呢條巨網就係中共。 嗯、 而呢條巨網幾時落嚟，你係唔知。 唔知嘅。 你班友喺下邊飲飲食食喺度，哇！又米芝蓮三粒星，跟住又酒池玉林喺度。 係。 呢班商界，林建峰、石禮謙，係嘛？林建岳、唐英年、雷鼎明，個個都喺度。哇！開支 shuttle the fit 幾萬蚊喺度飲飲食食，但係上邊呢條巨網就一路喺佢頭上邊嗰盞吊燈嗰度喺度伸條脷出嚟。咁你問你，你點會唔走咧？我想問下 OL 或者你行出去嘅城市嗰度，好似好平靜，享受緊你嘅生活，但係香港係出現咗一個好巨大嘅質變。香港已經出現了政治犯，香港已經有人來因為個政治的前景，香港人的人權被理解是會持續急劇下降的情況之下，德國就會發出了一個難民的庇護給香港的政治犯。大家有沒有想過呢？1997年主權移交、一國兩制落實之後，短短22年是可以發生這樣的事，現在還要整條逃犯條例，整個香港變咗好似個超級大監獄咁樣，我哋已經係一次又一次，你睇睇出入境嗰啲，有人入唔到嚟，有人出咗去。 最近嗰個菲律賓前大法官，因為只不過係控告個習近平， 係啊， 然後全家嚟香港迪士尼玩係入唔到境， 係啊， 跟住發爛渣，抵發爛渣。如果我係都發爛渣，我以後都唔喺香港使一毫子。喂，大佬，我就係話呢啲新聞。 即係換句講係有個好長，我嗱 你唔好以為冇影響，我話俾你聽， 係個好長黑名單。我懷疑根本入境處係 連菲律賓都有個黑名單， 係 大陸外交部又好，大陸海關好，將佢哋黑名單入咗落香港嘅電腦。我懷疑香港嘅海關根本就同大陸嘅海關係聯網嘅，其實 你睇下同菲律賓嘅同中國大陸因為南海問題有啲嘅紛爭，佢喺公職上邊呢個女法官 係 女法官喺公職上邊係去作出提控嚇，哇！原來都有個名單嘅喎， 落咗任添喎， 係咯，卸任喎， 前大法官嚟 嘅喎。 你諗下香港仲係香港？啲人話滾温水煮蛙，而家係滾水煮蛙，唔係温水煮蛙，著曬火㗎啦，已經係、台灣嘅人時代力量個個都懷疑，你係親台獨嘅就嚟唔到，懷疑啫喎，係嘛？張鐵志嗰啲嚟唔到，好啦， 綠色嘅喎咁樣係。 跟住到而家菲律賓，總之你同大陸嘅領導人或者外交上有少少爭拗，乜都好，喂大佬，人哋係執行緊佢嘅職務所做嘅嘢。嚟香港照唔俾入，呢、這個咪就係我頭先所講所謂嘅逃犯條例嗰個執行就會係點啊？俾你入之後就捉佢哋翻去，好啦，啱啦，你而家 Google 咁 Q 串啊嘛，就唔同華為做生意啊嘛，好啦，我想問一下 Google 仲敢唔敢喺香港去設立佢嘅 data center？Google 嘅高層嚟香港嗰陣時候會唔會俾人引導翻去？ 係啊， 咁咪係咯？點解 Google 喺台灣開？大家諗到啦。蔡英文咪攞嚟做佢嘅公職咯 ，create 咗3000多個就業機會。我係 Google， 我都唔嚟香港啦，係嘛？好啦，跟住你嗰啲香港嘅290多間美國美資嘅地區總部，我懷疑啊，開始準備撤退噶啦，真係。 係好合邏輯噶，對佢哋嚟講係。 搬去台北，搬去首爾，搬去東京有咩問題啊？以前在香港， 新加坡政府真係開心喎，睇住你呢 個共產黨發癲， 喂，哇掂啦！我喺亞洲嗰度仲唔係第一個首選，俾好多嗰啲嘅國，俾嗰啲嘅外資企業係去開佢嘅 headquarter。 李顯龍就最想搶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搶極都搶唔到。啊，而家好簡單，有中共嘅習近平，再有香港嘅林鄭月娥， 相劍合璧， 自己插自己揾把刀， 相劍合璧，為咗一個政治目的，呢個咪同當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係一模一樣，為咗一種虛妄嘅民族主義，係咪同1967年香港嘅暴動係一模一樣？為咗一種你諗下，當日暴動炸死嗰啲人，那個九歲嘅兩子弟， 兩子弟 做炸彈炸咗隻手去嗰啲嘅左派嘅呢個工聯會嘅人，你望翻轉頭啊，你嘅人生你望翻轉頭啊。是不是因為一些虛妄的政治口號而付上了這麼沉重的代價？好了，現在又再來一鑊。以前我們因為有英治在這裡，隔開了大陸這些混蛋東西，隔開了幾十年，大家習以為常，以為呢我們不理政治就理所當然的。現在還有一班香港的混蛋是繼續在鼓吹大家不要理政治，這些人第一個我告訴你，他們的小孩是最先玩 Q 完的。最先你以為不理政治耷低個頭嗰啲有錢佬啊，將來你嘅細路你唔使旨意進入到美國嘅名牌大學，然後你翻嚟香港創業，你夠大陸將來落嚟嗰啲央企官二代嗰啲細路爭，就算你喺香港做嘅外資企業啊，邊個唔要請翻幾件呢啲大陸嘅門口狗喺度睇場啊？點會輪到你香港人啲細路啊？ 啱啊，真係睇場啊！ 你問下嗰啲投行喺香港。 買佢嘅人脈翻嚟係。 喂，大佬啊 ，Even 你話 Morgan Stanley 嗰啲啊，而家都係醜聞嚟啦，係咁請嗰啲富二代、官二代，係嘛？點解 IFC 講普通話多過講英文啫？ 係啊，大家去行下你就知㗎啦。 大家就係要請嗰啲人翻嚟睇場啫嘛。其實高薪高糧準，乜都唔使做嘅，就係請佢翻嚟嘅啫。 嗰啲位 IFC 睇下，走去元芳睇下， 嗰啲位嗰啲人就係點緊你啲仔女喺度做嘢㗎啦。你啲仔女永遠。有個 glass ceiling 喺度，你都上唔到去嗰啲位嘅。香港變成一個內陸城市、大陸城市嗰陣時候，個後果就係咁。國際城市，你唔好以為淨係得個名字。國際城市第一有開放性，唔單止係資訊自由，面向世界開放。第二最重要 meritocracy 係 唯才是用， 係啊， 能者居之。 崇優 就係崇優，因為全球嘅人才嚟競爭。好啦。當你在林鄭月娥的設計底下變成一個紅色城市畫那條線，那些叫外國勢力，這些人要趕走，大家也不想再來香港，去了新加坡的時候他不怕，因為大陸說我有大把李小加這類人，是吧？好了，李小加這類人來了之後他擠走的是什麼呢？他擠走的就是你香港人咯，但如果鬼佬來了他不會擠走你的嘛，這個就是個分別。我告訴你，很多人就說、哎、我不犯法，我不姓，我不回大陸就沒事咯，這樣。喂，呢個係全面性嘅呢個影響，唔好咁傻啦！以為淨係引渡罪犯，呢個係徹底改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地位啊！其實係你有咗條巨網喺呢度嗰陣時候，嗰條巨網個頭而家伸咗落嚟，然後你睇到扮冇嘢，大家繼續喺度開呢個幾萬蚊嘅 shuttle lift， 即係除咗恭喜你之外，有冇好講？我哋呢啲大佬一支公冇後生冇細路，得隻狗仔阿尼就一定會。比我早走的，其實根本上有什麼憂慮呢？我覺得你其他那些人有時候很興奮的，你看到那些自己同輩的人還在若無其事，覺得這些事不關我事， 以無知為榮的，最慘的就是你以為你自己認識，但原來是不認識。 不是，以前你將政治外判給英國佬是有原因，六七年他幫我們頂了一鑊，然後跟著送個麥理浩來香港變成一個亞洲的模範城市，良政善治，但這些事不是理所當然。如果你覺得這些事是老鳳的話，不需要大家去捍衛的話，對不起，這個不會再是香港來的了。其實已經是這個根本就已經不是香港來的了。你叫它香港也可以，真的現在共產黨是徹底改變了香港的那個的地位，這個地位是準備2047一國兩制的終結。到這一代成長在宋中下面的這些香港人的時候，他知道這裡有紅線，這裡有紅線，那裡有紅線，那他想想到2047的時候，共產黨鑑操來一國兩制結束了，50年不變，50年完了，那就完了。對他們來說，因為他們已經習以為常，當強姦變成常態的時候，他何來有反抗的意志呢？所以我們是最後一代香港人，就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還要仍然有反抗的意志，雖然我們不會暴力，我們但是用最文明的方式去對抗最野蠻最落後的方式，是比全世界都看得到。 這一場仗不只是給我們自己看，也都是給全世界人看到，是需要全世界的人去幫助我們。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我們不只是面向大陸的，其實一國兩制同時是面向國際的。如果不是，何來有 US Hong Kong Policy Act 呢？為什麼我們有獨立關稅地位呢？為什麼我們有那些 WTO、WHO、FIFA 和這些國際奧委會的獨立的會員資格？取消了咯，跟住咪我告訴你，不用 想，不 用想，真的想都不用想。當他長驅直入，連送中條例這樣硬硬來都可以的時候，你想想以後他提出、哦、香港不需要參加這個國際奧委會啦，加入中國代表隊啦，誰會出聲？誰敢反對？然後反對那些人就說你勾結外國勢力， 獻媚那些人還要說做快點做得對這樣。 是啊，跟住下一個咪話取消埋 WTO 啦，係嘛？我大佬，我哋係關貿總協定嘅創辦成員嚟嘅，香港係，即係你點到你唔興啊！我成日都話呢啲已經唔係講緊六四、中國鎮壓民主等等呢啲咁嘅嘢，嗰啲大家一個政治立場嘅表態，呢個係直接損害緊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嘅利益，係直接損害緊大家嘅利益。最有利益嗰啲人，反而而家係最撲街嗰啲人，石禮謙嗰啲咪咯。林健鋒那些就是咯，這群商界正正就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受損，他們就推你去打，他們就閃開，然後在黃志文面前就是一個奴才走狗的樣子。所以你說香港不是忙於這些賣港賊手上，除了林鄭這些之外，我都說六八九衰極都好，他都是把口賤而已，是不是什麼都做不到， 惡形惡 什麼都做不到，因為他 惡言惡上的廢腦 是騙我們說這個是因為跟陳同佳案有關。陳同佳案怎麼會出動到汪洋韓正啊，大佬 一個逃犯還有台灣政府說到明，即使你修例完成的話都不會處理移交，說得很白的了，那你已經完全 沒有了， 已經沒有基礎了，已經。 所以我就說一路我都覺得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在 我腦裡面的，為什麼以我的直覺，我覺得根本整件事是解不通的，真的。 今天又有六位加拿大的代表，即是議員呢又是來香港那裡就去立法會見立法會議員，我現在借機會跟他們去講現在這個送中條例，他們都有表達憂慮。還有大家知道陳方安生和郭榮鏗去到德國的時候，德國那邊的官方代表那邊也都有議員，也都是那個是在這個黃台仰和李東昇是被批出這個難民證難民庇護之前的，都表達憂慮。他是怎樣呢？香港現在現有的97年到現在已經有20個國家是跟香港本身已經有這個逃犯引渡的安排的嘛，已經有的嘛。現在不單止是未搞得掂台灣，現在連原有的是跟香港有逃犯引渡安排的國家就要去重新檢視這個關係。當你逃犯修例是要夾硬去的話，他們可能甚至乎是要改變他們現在現有的做法。喂，你即如果你真的要為了所謂的公義，為了這個解決陳同佳案，根本你完全是做不到，還要偷雞不倒蝕渣米。喂，這個從我們香港的法治體制， 我覺得陳同佳案已經是 irrelevant， 現在是亮出底牌的了，其實就是你剛才說那四大類犯那四個的 category 裡面，就是那四樣東西。我覺得這個是孟晚舟引渡事件之後中共直接反擊西方的方法， 就是在香港去捉一些外國人， 用香港作為那個的，即是等於加拿大了，香港就 是你一過境的時候我就拘捕你了，或者威脅會拘捕你。好，你說不入大陸嘛，我繼續在香港遙控大陸的業務，不得，所以我說地區總部一定會走的，我走去一個更加安全的地方，那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美國 就是新加坡， 美國緊張是很正常的，你看看美國領事館在香港有多少員工，你看一看孟晚舟發生了之後被加拿大政府，加拿大有兩個公民，有一個在大陸被人捉，有一個是 前外交官來的，大佬你想想，不怕就假，是他們是持份者來的，他們是受影響的，跟香港人一樣是直接受到影響的。 但我真的想都想不到， 大佬還用那些很低智的低水平的廉價的民族主義說什麼勾結外國勢力。喂，香港人如果你信這一套的， 你想清楚， 但想都想不到，我自己也都想不到是什麼，是可以中共的手法可以將用香港來去做這件事，那個的絕的程度 以前就算你話江澤民好咧，胡錦濤年代咧都唔會係咁嘅，我覺得，即係不惜代價、不惜一切去反西方，利用香港。我哋以前嘅諗法就係成日覺得我哋係生金蛋嘅鵝，殺死咗香港對大陸都冇好處。呢個就由1972年麥理浩嚟之後所諗嘅一個方法，就係要令到香港對中國有用，所以佢先至建設香港成為一個模範城市。呢個係成個麥理浩嘅思維，令到香港可以生存到今日。但係你而家見到就係話，所謂對香港有用，個用係乜嘢咧？頂你個肺！原來就係用喺呢啲嘅政治鬥爭，同反西方嘅政治鬥爭裏邊。我哋以前諗嘅一套錯曬，真係 即係低水平。你冇諗過習包子、習近平，因為呢個中美貿易戰，因為你要互相挾持啊，話係去咁樣犧牲香港，做到咁嘅要係。數諸於其他，即係中美貿易戰嗰啲又打唔過啦，科技戰嗰啲又打唔過啦，就唯有透過你捉我嘅人，我又捉你嘅人去作為報復。咁啊，透過過程裏邊就破壞香港嘅法治系統。 咁啊，玩完㗎啦！我成日話香港嘅物流、人流、資金流就係、是、三樣。 哇！佢哋真係超級焦土啊！係 香港嘅喺國際點解成為一個咁特別嘅城市啊？ 嗯， 就係、是、呢三樣嘢嘅啫，我覺得。亦都係97之後咧，雖然有政治嘅陰霾，但係咧。仍然咧食老本食到而家，都係因為呢三樣嘢。呢個就係動搖個根基。我成日都話，你話雨傘運動、爭取普選失敗等等呢啲嘢，其實動搖唔到香港嘅根基。嗰啲只不過係一啲好表面，亦都唔係啲好嚴重嘅社會衝突。但係呢個，我覺得咧就等於華為一樣。當你喺國際社會裏邊嘅品牌臭咗，你話我自主開發呢個麒麟芯片。或者我的 OS 蒙紅系統冇人會用嘅，就算你叻過 Android 都好，你好似騰訊咁樣，哇勁過 WhatsApp， 乜嘢功能都加埋落，好似淘寶咁樣， 但 係冇人會用啊？點解？係因為唔信你啊嘛。 係啊， 我點知用到你呢個鴻蒙嘅 operation system？ 哇，雖然你又話又通埋平板電腦，又通埋呢個相機，又通埋架車，乜都搞掂曬。 你有 backdoor 啊嘛，大佬。 因為人哋就係覺得。你呢個係解放軍嘅企業， 係啊， 就講完啦。好啦，你問任盟飛痛唔痛苦咧？絕對痛苦嘅。如果佢真係一個企業家， 嗯， 如果佢唔係因為中共將呢個華為染紅啊，佢喺國際社會裏邊佢就係三星。嗱，我唔係話完全一面倒去反華就係咁嘅意思。如果任盟飛佢真係一個企業家嘅話，呢個係一個叻人。而他真的站在國際社會裏面，他站出來就是這個以前的 Sony 啊、什麼盛田超夫啊這類的級數的人，但現在就不是，一個過街老鼠，還要被國務卿蓬佩奧指責他講大話，說他根本後面就是解放軍，然後你的產品 P30 做到 P30 Pro 做到幾好都好，人家都不信你。當你研究出來的晶片真的比 Snapdragon 那些厲害，打敗高通、Intel 乜都好，你的 operation system 是可以打敗 Android， 勁過 Android 都好。我告訴你，你去到國際社會是沒有人會用你，非洲會平價咯 ，cheap 咯，係啊，你就在個市場低端、低端市場嗰度競爭。你去到高端市場，香港其實在國際城市裏面就是吃緊高端市場嗰份。我哋唔係去賺緊嗰啲嘅成衣製造業啊，做波鞋啊、車嗰啲棒球帽啊嗰啲咁嘅嘢。 我哋產業鏈嘅末端嗰啲， 金融 業 裏邊最高端嗰啲。呢啲就係資金最敏感、最走得快、最容易走嘅，就係呢一橛。然後跟住你而家就話美國佬綁香港上去戰車，佢同美國佬打，而正正就係、是。金融業的高端金融業的中心就是美國，那你香港一定玩完了，其實已經是美國佬都會打殘你，所以我說下一波就一定金融風暴了。如果六月沒有丟的話，就算有丟都好，中美一路會打下去的，其實抽請完華為就到 DJI 啊其他企業了。 你看過去發生的一年，你看美國佬其實多少招出， 是沒有停過， 打完你華為就打你大疆，打完你大疆就打那些、監控電視那些 CCTV 那些系統，是的，還有大量的招出，你可以想得到。 喂，當然你說對任宏飛來說，他在新疆那裡用數碼監控那些維吾爾族的人跟我華為沒有關的，不過 so sorry， 你身處的國家的政府就是一個這樣用科技去毒害自己人民，去監控人民思想，去洗人腦，同埋仲搞集中營嘅一個咁嘅國家嗰陣時，你必然你喺國際社會裏邊就係灰頭土面嘅。 嗯， 呢個係好唔公道嘅，我覺得事實上係。不過你要問嘅，你要問習近平，你唔係問西方點解要去喐你，係咪啊？你要問責啊！我意思係話，你應該擰翻轉頭走去問習近平呢啲共黨嘅官員，點解要咁樣去坑害中國企業啊？調翻轉，我哋要問都係要問呢個問題喎。我哋呢度百幾年嘅香港人。係嘛？點解你要咁樣嚟害香港？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人要問嘅問題嚟嘅喎。如果唔係我哋企喺國際社會，人哋就當咗你係上海、廣州啦。而家我話俾你聽啊，今日你召見完德國領事之後，仲大鑊。呢個林鄭月娥無事可為嘅，真係唔會做好事嘅。你唔出聲，冇人話你啞。懶有型衝出嚟，今日 仲要突個頭出嚟， 係嘛？仲要放料俾傳媒，懶有型就話召見德國領事，話俾佢聽咁樣做係唔啱嘅，乜乜乜啱啦！我話俾你聽啊。人哋都唔知幾想你出聲，你每一次出完聲之後，就係、是、變成一個國際新聞。國際新聞就進一步破壞香港喺國際社會嘅品牌。我都話香港係同華為係一樣嘅，其實本來好地地喺個國際社會裏邊，香港人行出去喺國際組織咁多年，係嘛 ？World Economic Forum 好 ，IMF 好，亞洲發展銀行好，係嘛？全部都係得到人哋嘅稱讚嘅，香港嘅官員。企喺國際舞台上邊，係從來唔會輸蝕俾西方嘅政客，亦都係亞洲嘅城市裏邊少數出得大台嘅人。香港嘅人嘅質素係咁樣嘅，其實。但係你而家搞到就係因為你喺新疆搞集中營，你嗰啲企業就俾人針對。DJI 就算有冇做過衰格嘢都好，以後都冇運行噶啦。 因為扣連咗啦，同共產黨。 因為你扣連咗啊嘛，你嗰啲無人機係咪攞嚟監控維吾爾族嗰啲人咧？ 係啊， 死得！ 你俾幾多少錢去做 branding 去賣廣告？ 你賣廣告 係 解決唔到呢個問題。 幫唔到嘅， 只有100万維吾爾族嘅集中營呢個新聞、一日存在，我話俾你聽，德國人係唔會對香港有好感，所有黐上共產黨嘅嘢都唔會有好感。德國本來喺歐盟裏邊係最親華，但係點解今次黃台養事件？他會俾呢個難民庇護佢啊？點解默克爾一路喺貿易戰裏邊唔採習近平咧？反而調翻轉企過去 Donald Trump 嗰邊，佢咁憎 Donald Trump， 因為共產黨個樣子更加核突啊嘛！ 大是大非， 大佬啊！集中營呢樣嘢對德國人、對歐洲人嚟講，就係一個災難性嘅慘痛嘅回憶， 觸翻佢哋嘅痛處添。 佢點可能支持你中共先得㗎？ 佢哋做幾多嘢？要嘗試洗身革面，嘗試去避免呢啲歷史上面德國曾經犯下過滔天罪行不再出現。但而家竟然有人喺比當年去做得仲更加絕、仲更加多、仲更加大力，仲利用埋數碼、利用埋高新科技、利用埋新媒體係去做。 所以我就係話你而家去到個地步，成個中國包括香港，包括呢啲科技嘅企業。全部都被中共綁架嘅，你問我，即係嗱，你當然我解釋過好多次，華為點解會被美國針對？因為佢喺硬件裏邊挑戰呢個美國嘅地位，唔係軟件啦。你搞騰訊啊嗰啲，我唔 Q 你，阿里巴巴嗰啲嘢，因為你國內市場嘛。好啦，佢就會喐 Q 你，等於美國佬當年打呢個 Alcatel 法國嘅電信公司一樣，同埋70年代同日本仔喺嗰個 IC 集成電路嗰啲爭拗一樣，美國嘅政策不嬲都係咁。但是當你所有呢啲，即係你對而家最慘咩啊？喺北美洲嗰啲華人科學家，而家真係有得震冇得瞓。 俾人哋懷疑。 喂，啱啱今日我睇新聞啊，炒咗另一件， 係嘛？ 喺美國嘅一個遺傳學家，係因為參加咗千人計劃， 哦，係啊， 直情炒咗， 即刻見效， 即炒，其他 FBI 全部約見。我兩個月前已經 warn， 我就話唔止啊，半年前已經 warn，所有參加千人計劃嘅海外嘅。華人的科技人才、科學家你小心一點，民族主義誤理，不是誤國、我相信很多人不是為了錢的、是為了民族主義、民族復興， 以為報國， 是的，結果共產黨用民族主義踢了你的腦，拿了你那些的技術，還要用非法的方式獲取西方的技術，最後犧牲那個是你、張守成死了，但你想想共產黨是幾恐怖啊！ 肉體消滅啊！ 關我咩事？ 用共產黨嘅説語 係完全 disown 嘅，係完全 disown 嘅。所以我話成個 我不相信這些科學家個個都是中共的那些卧底或者間諜，我不相信所有的中國企業全部都是解放軍在後面經營，我也不相信中國是沒有個好人，但問題就是現在全部都被一個中共騎劫了，整個中共被一個人騎劫了，所以就作出一些這樣的決定。喂，我們現在香港是直接受這個後果來的，中共騎劫中國人民，現在整個中國人民一起去吃草伸長徵 陪葬， 一起陪葬。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講講黃台養這件事。 這隻呢是台灣愛文芒，它是經過農藥檢測的，即是不含農藥，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有機生果來的。而且呢跟呂宋芒不同，呂宋芒其實你看到綠的生果運來那裡牛熟的都得感呢，是芒果的質感來的，跟那些蘋果芒是不同的，我是芒果的專家來的，但它又帶有一些蘋果的香味，跟那些蘋果芒就完全不同的。現在可以在網上或者門市就訂購的，你查下網上，那些人賣很貴的，這些550元我們就399元。 很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一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給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前才有樓住？逃犯條例是為公平正義？香港不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 喂，咪亂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 高官權貴利益輸送，我哋迎頭痛擊，反頭學者混淆視聽，我哋見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檔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好啦，休息完之後咧，就翻嚟咧就講講嗰個頭先即係節目開始嗰陣時提過嘅，就係關於嗰啲城寨人咧參加咗之後咧，就可能有啲未收到回覆嘅，咁有啲查詢，咁啊同埋有一啲 donation 之後咧，佢想攞翻啲回條啊、收據啊咁。咁啊，因為阿邝明孙咧，佢屋企咧就有急事，咁就今日凌晨咧就即係急 call 咗翻去温哥華。 哦，係。 係啦，咁我相信 即刻買機票噶啦喎，係。 係啊 ，A 今日。走啊！今日啱， 今日走係 係啦。咁咧就亦都，我相信佢會有一段時間係即係有多嘢處理嘅。 嗯嗯嗯。 咁就同大家講聲對唔住先。一有即係處理好家事之後咧，就會盡快去搞掂佢。亦都咧希望咧大家俾少少耐性。咁因為我哋亦都有8月9日之前好多嘅嘢要準備啊，咁樣。咁大家。體諒下啦，咁啊，咁就今日講翻呢個頭先我講一路由反佔中，即係點解中共會咁樣做咧？咁喺成個反西方嘅 反送中， 咁喺成個嘅呢個西方嘅反西方嘅格局下邊，香港啊綁上咗啲戰車。 咁誒，亦都咧就你睇到嘅黃台仰今次呢單嘢咧，係一個幾有代表性嘅咧，就係話西方歐盟嘅一個政治領袖嚟嘅德國嚟嘅啫，即係歐洲最重要嘅國家啦，就給予佢哋嘅庇護資格咧，亦都係對香港處理黃台仰，即係喺旺角蘇聯裏邊咧嘅司法制度同埋檢控咧係有意見嘅。 嗯， 咁呢個好明顯嘅，我覺得。無論大家怎樣對旺角蘇聯怎樣看都好，很明顯那個是一個即是嚴打下面的一個結果來的，但是在普通法的制度裡面是沒有所謂嚴不嚴打的，其實即是這個就等於即是九子案一樣的，就在亦都九子案，我相信德國政府是不會只是 based on 這個魚蛋革命去給予他們庇護的，亦都包括在佔中起訴裡面，你當人哋呢啲嘅傳統嘅所謂西方嘅即係基督教文明嘅國家係真係亂咁嚟嘅咩做嘢？人哋德國領事館喺香港一路係掌握住香港嘅情況，佢冇美國政領事館咁高調，但係德國人做嘢係第一好謹慎，亦都好細緻，同日本人好相似。 民族性係咁樣嘅， 係唔會亂嚟嘅。佢絕對知道黃台仰嘅背景，李東昇嘅背景，亦都知道點解佢哋要走去德國。 係 grant 俾佢呢個嘅難民庇護之前，一定係睇過好多香港德國領事館或者德國駐香港領事館佢哋寫嗰啲嘅報告，去整體檢視香港嘅人權狀況、司法嘅情況、政治公民權利嘅實際情況先至做。 嗱，呢個同美國係好唔同嘅。你記唔記得新加坡嗰個異見嘅細路仔？阿姆斯 哦，係即係鬧啊李光耀， 係即係喺 YouTube 拍片鬧李光耀嗰、那個，咁就走咗去美國去尋求呢個庇護嗰陣時咧，佢個經歷個過程都好痛苦嘅， 係 佢係被拘留咗一段時間嘅，其實咁就同歐洲處理包括德國處理呢個嘅政治難民嘅方式咧，美國係嚴苛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就算佢哋離開香港之前咧，我相信亦都係了解過喺歐盟國家裏邊咧。對於政治庇護的難民咧，嗰、那個 policy 係點？我唔覺得黃台仰係即係求求其咁樣去選擇走去德國，一定係佢了解咗嗰個當地嘅情況，而一定對方亦都知道佢嗰個情況係咁嘅環境底下所達到嘅結果嚟嘅。呢、這個係 佢最近接受訪問都講啊，喺佢到步德國初期嗰陣時係即係經過一段好長嘅時間患得患失，喺好唔穩定嘅前景嘅情況嘅狀心理狀態之下去等即係德國政府嘅決定嘅係 嗱，但係起碼佢冇咩啊嘛，將佢 detention 啊嘛， 嗯， 即係冇話佢逾期居留咁樣，然後去拘留佢啊嘛，佢好似住喺一個舊嘅英軍軍營嗰度嘅，咁收尾就係搬咗一個中部嘅城市，話佢我睇個訪問裏邊就係同一啲中東啊同埋非洲嘅移民一齊。咁、我諗嗰啲人可能都係等緊嗰個， 都係等緊嚇 難民身份嘅資格。咁我相信喺默克爾一路受到即係好多嘅所謂批評，你話佢左膠左膠就係咁啦。就係佢喺難民政策嘅問題裏邊咧，實際上默克爾咧係企喺最前。 係啊，過去嗰五年德國係接收咗好多敍利亞嘅難民嘅。 係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就林鄭月娥所講嘅嘢咧，係自暴其丑。我覺得一早叫佢唔好做埋啲咩測試，真係嘅。你懶有型，去執行共產黨嘅任務，個後果我一早已經講叫佢唔好出嚟攻擊美國嗰個嘅USCC 個報告，香港關係法嘅報告，係嘛？唔好串嘴，盡量低調。 心口以為自己寫個勇字， 盡量低調。點解咧？就因為你喺國際形象，香港嘅領導人從來喺國際形象，由董建華、曾蔭權都唔係嗰種咧共幹式嘅形象嘅。董建華就係一個生意佬，同外國政要嘅關係都唔錯添。佢喺外國嘅演講用英文演講咧，實際上比佢用廣東話講嘢咧係好啲嘅， 更加流利啊，係 好啲嘅， 起碼表達 輕鬆啲，輕鬆啲。曾蔭權更加如魚得水，因為佢喺國際組織啊等等嗰啲咧，其實有好多經驗。梁振英已經不行了，是共幹面孔了，現在更壞，簡直是慶祝難輸。大家一講講起什麼？馬海事件、陳浩天、DQ， 全部都是林鄭的，一路數下來， 沒有件好事， 是沒有件好事的，真的。你說689也好，就算反國教，其實是那個薛鳳璇那本書浸會大學搞出來的。 啱啱禮拜三特首答問大會去到立法會嗰陣時候，佢自己講話：，仲有幾日咧，我就上任兩年啦。咁，跟住講自己做過啲乜？喂，大佬！我真係嗰陣時恍然大悟，係喎兩年喎， 兩年咋？ 哇！但係真 係，但係點解度日如年咁啊？ 佢做咗好多壞事喎，香港已經變曬啦喎，已經係好恐怖。我係諗翻係廿四個月，你睇林鄭上任廿四個月， 即係林榮基所講 政治事件，你 斷崖式衰退， 即刻斷 崖式淪落， 幾恐怖？ 係插水啊！所以我話六月九號，大家要一定要出嚟，呢個係為香港，唔係為我同你咁簡單。我哋香港人之所以為香港人，我哋從來企出嚟唔係淨係為自己嘅。 係啊， 作為一個先進嘅城市，一個同現代文明1842年開始已經同現代文明接軌嘅城市，我哋企出嚟唔係淨係自己會唔會俾人送終嘅，千祈唔好咁諗嘢。我覺得，就算我身邊有一個人，嗰個係田北俊俾人送終都好，我覺得都應該企出嚟，大家，因為嗰樣嘢係唔公義啊嘛。係 啊。 就是这样东西嘛， 破坏着我们香港最核心最核心的相对制度优势，我们的核心价值，而这些价值是保护我们香港人的。 香港就是什么呢？即是我不厌其烦都讲，我经常都说香港就是亚洲里面的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家理解荷兰的历史，你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城市，是所有不容于欧洲国家里面的异教徒、异端邪说、新教徒、加爾文教 Calvinism、 浸信重洗派的信徒全部走曬去呢個嘅阿姆斯特丹，因為呢個城市係俾佢哋生活喺嗰度，因為佢哋冇宗教嘅迫害，有出版自由。阿姆斯特丹係西方最早有出版自由嘅城市，史賓諾沙嗰啲哲學家嘅作品就係喺阿姆斯特丹出版嘅。大家會覺得佢除咗性開放，紅燈區有呢、這個。那些妓女站在那個玻璃窗前金魚缸之外，大家對他歷史了解太少，他是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市場、會計制度、保險制度、現代資本主義大部分的那些硬軟件其實是誕生於阿姆斯特丹。 哇，那個制度創新性幾 驚 人，大家想一想，是對人類文明發展是有關的， 是因為它是最早， 大家想想是有原因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文化基因在他們那裡呢？ 當其他歐洲國家還在宗教迫害的時候，是的，它是最早去包容這些人，准他們留在那裡。為什麼它是出版城市呢？因為很多新教徒，很多加爾文教的教徒實際上是印刷工人，做書的印刷工人，他被迫害之後走了去阿姆斯特丹就做回本行，所以他就是成為一個自由之都。那種自由主義 liberalism 其實不是一個哲學的名詞，亦都不是一個教科書裏面的東西來的。在阿姆斯特丹，在荷蘭人的生活裏面，香港就是一個亞洲的阿姆斯特丹。你想想，當 YMCA 在 Billy Jesse 街落成的時候，大陸還在搞五四運動的，大佬啊，香港人已經提倡 喂行前很多了， 給那些窮人走去游水，去游水啊 YMCA跟着 Jesse 街那裡，跟着去跑步，喂，他們還要爭取在儒家禮教下面要個性自由。香港怎麼搞五四運動呢？孫中山不就在對面跟着 Jesse 街對面的公理堂那裡受洗， 一早就實踐了。 是啊，所以我就說，喂大哥，香港這麼小的城市，我們由小到大覺得啊，整個周圍都是報攤，這麼 Q 多份報紙。好了，現在越賣越少越賣越少，你才發覺原來改變了。 突然之間，點解我哋去第啲地方，人哋成幾十個上百個電台，我哋睇嚟睇去得兩個， 你睇無線， 睇嚟睇去得幾個，突然之間 收費電視 係咁樣。 突然之間， 你諗下係， 你睇台灣，你撳嗰個 remote 都撳到手軟， 係啊。 然後跟住你見到呢啲嘅所謂嘅出版社，一本研究劉少奇嘅書，居然係唔會發行嚟香港，發行唔到，3000本運咗嚟香港擺咗喺度，就係因為黨營企業。連我哋嘅博物館嘅書店都屬於黨營企業，而家係嘛？十幾年嚟嘅民營書店全部冇得做，踢走你，俾商務做。喂，大佬，撲街到咁，所以我就話呢個我哋捍衞緊嘅，其實一個百幾年嘅一個自由。呢個自由唔係自由主義，唔係哲學裏邊或者我哋大學裏邊教科書所講嘅嘢，而係我哋生活上嘅嘢啊嘛。 活生生， 你諗下孫中山嘅年代，香港有幾多份報紙？喂，當年。南華早報的創辦人謝讚泰因為支持孫中山的革命 支持楊葵雲，走去搞份咁嘅英文報紙嘅，其實係你諗下百幾年嘅，而家去咗馬雲手上嗰份報紙，變成一份垃圾嘅英文報紙。你諗下呢個仲話係一温水煮蛙，呢個已經係滾水煮熟咗啦。其實係，但係香港嘅自由呢、這個唔應該毀喺我哋呢一代手上。我覺得我哋係有責任，就算我哋盡全力都好，無論個結果係點都好，我成日都話我哋有幸生活喺香港。你諗翻。你在鄉下的堂兄弟，在廣東省那些叔伯兄弟，他們現在做的事，無論他有錢沒有錢，不是用錢去衡量，你只要跟他們交往，你就知道是兩種人來的，其實這個就是大家的分別。 我們是一個時代，這個大時代也是人類歷史上面，就是一個經歷過22年由自由市場經濟啊，即係較為自由一定嘅民主體制倒退，去到呢個由聲稱社會主義嘅共產黨嘅管治嘅國家之內一行一國兩制，係史無前例。經歷過實踐22年，而家睇到一個急速嘅惡化倒退。咁但係咪就係咁樣我哋接受咗呢個宿命呢？唔係，係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嘅。 咪同埋，我覺得有多時啲人問結果。我看了黃台仰的即訪問，我覺得其實他講了兩件事我都很感動。其實他說他講六四，同埋他講呢個嘅叫人出嚟反送中，很多本土派的人一路你見到之前咧，佢哋都覺得咦呢啲泛民的嘢係嘛，關我哋咩事咧？咪焦土咯，由得佢咯咁啊。但係佢身在海外，佢就會知道嘅。始終歐洲人哋關心嘅，第一六四對佢哋嚟講係關心呢樣嘢，亦都係同香港人嘅身份有關。他有講到的香港人的身份， 他應該是經歷過一段很長時間的， 我相信是一種沉澱， 沉澱反思省思的情況之下作出一個判斷的。 是啊，還有他呼籲那些人出來反送中，我相信很多年輕人如果支持他的本文前、等等那些人呢是會站出來的。去到這個關頭，不是大家分黨分派的問題，我覺得也是要給國際社會看到呢，是這個是香港人的，我哋要奮力一戰，唔係要去推翻政府，我哋亦都冇咁嘅諗法。香港人亦都對於暴力革命係有一個嘅抗拒，或者暴力抗爭。不過我覺得，無論喺議會好，喺其他方面，我覺得係要諗一啲方法。如果真係咁樣直上強姦式嘅通過嘅話咧，係要大家坐低諗一個方法。我覺得究竟需唔需要有議員辭職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即係我冇一個結論，我覺得我唔贊成總辭，不過係咪需要要去 explore 下呢方面咧？我相信即係呢個係真係可以放低大家嗰個嘅成見去諗啦。我覺得如果出嚟嘅市民所表達嘅意願係相當強烈嘅，如果有幾十萬人上街嘅話咧，我覺得呢個民氣咧係足以去喺議會裏邊採取一啲更激烈嘅行動。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唔可以啲人出咗嚟之後咧，即係佢會突進一又一次挫敗感。係咪？如果件事係照樣6月12日之後，我估計咧就兩個會期就過噶啦，應該。如果按時間表， 係兩個禮拜。如果好似嗰陣時上上年嘅各地兩檢咁樣係。即使而家建制派同埋政府打開口牌話38至60小時嘅二讀辯論嘅話，係都係兩個禮拜嘅啫，其實係。 是啊，兩個禮拜嘅啫，你計啊，19日一個禮拜，再加多一個禮拜。咁但係你話到拖到會期完係咪冇可能咧？咁我覺得又唔係喎，其實即係嗱，你諗下，即係拖多大約 會期就係7月12日。 7月12日 過咗7/1之後， 即 係 三 個禮拜三， 兩個會期之後加多三個，5個會期就到啦。 係啦， 咁係咪冇可能咧？咁樣我覺得亦都要即係唔好諗咗一定唔得先，我覺得。係咪？即係諗下點樣去做先。係。好多人問係咪一定死？我成日覺得好簡單啫。每一次我哋踢波嘅人都係咁。你唔好諗住我贏定輸先得㗎。係。 諗盡力去踢。 係啊！我記得我以前有一段時間學泰拳，咁啊初初上去個擂台嗰陣時好驚，因為對住嗰啲係鬼佬嚟嘅，即係啲師兄弟有啲係好高大嘅鬼佬。我其中一個同學係德國人嚟，咁啊佢高我。都成我諗6尺幾啊，佢即係佢只腳到我 咁高球， 係啊， 哇！ 因為我哋冇分磅數，大家 sparring 即係大家即係玩嘅啫，其實係對打喺度，但你都係驚嘅其實，因為佢企喺度真係你咁樣望佢噶嘛， 掃佢只腳， 嚇、啊，唔係，總之就係你第一，你唔可以怯先。 係。 如果你嘅對手你覺得哇頂輸緊啦咁，咁你就話詐病啊，通常都會，或者換個對手。哦、但個對手係個教練抽出嚟啊，你兩個啦咁樣。 嗯。 咁你話唔得啊，我要揀個矮過我，即刻熬底，啲、哦、人會俾人笑噶嘛。咁你梗係就係死頂落去啦咁。咁啊，可能會輸，可能會眼腫，可能會勝。但問題，我覺得最終你係會 enjoy 嗰個比賽嘅。其實，過2014年之後，大家好快已經跳到一個結論式嘅問題。 嗯嗯， 有冇用？ 嗯，係。 係啊，我覺得香港人從來都唔係咁嘅。三十年前係嘛？我而家著呢件 T 恤，好多人問我，其實八九六四二零，係二十年前，我係印出嚟喺街嗰度賣。 十年前 就送了很多俾支聯會的義工、啊、青年組啊咁樣，咁啊即係純粹是一個嘅心意咁樣。咁、 嗯、 你想想我哋三十年啦，其實已經係呢件事發生到而家三十年，但我仍然記得當年係點嘅喎。其實、嗯、而喺世界上邊，我相信很多人願意為香港人發聲，包括願意幫黃台陽、李東昇，係、 嗯、 因為我哋。咁多年冇忘記喺北京犧牲嘅人，其實呢件唔容易嘅。你問歐洲人，佢一定會諗起咩啊？布拉格之春，就係、是、當年蘇共入侵布拉格， 嗯、 然後每晚哈維爾嗰班人喺嗰度點蠟燭。 嗯、 你封佢哋冇呢個回憶咩？點解德國人會覺得香港人係要支持？我話俾你聽，柏林圍牆倒下，2009年我喺柏林，2009年。 嗯 佢就係紀念呢個柏林圍牆倒下， 倒下 1999年倒下啊嘛， 十年咯，啱啱好十週年嗰陣時係。如果你2009年去係咯，嚇， 佢係1989 二十週年係啦， 二十週年倒下。咁我由布蘭登堡門一路行翻過去東柏林嗰邊，咁咧就去到亞歷山大廣場，就係佢哋出發去遊行。咁嗰日呢個德國嘅社會黨嘅總書記昂納克咧。就出了一個全國的電視講話，就是話邊一個人星期一去遊行格殺勿論。 哦， 因為遊行去社會黨總部抗議。咁咧就，但係即係嗰個展覽咧就係好感人嘅，佢將嗰啲家書啊、嗰啲物件啊、啲人留低啲鞋啊咁樣咧，即係擺曬喺度展覽。但係佢個故事咧，一開始嗰張相就係天安門絕食嗰張相，跪喺度嗰張相。佢個故仔一開始講。柏林圍牆的倒下德國統一其實是由1989年的北京開始的，所以為什麼 其中一個觸發點來的 六四三十週年黃台陽去德國國會，應該去德國國會演說應該 是有原因的。其實很多人在那裡嘲笑我們行禮如儀這麼多年，說我們在那裡自嗨唱集體卡拉 OK 講盡了一些冷言冷語的說話過去那十年，但這些人有沒有自己反省過？其實 放在一個歷史的大的宏觀裡面，原來我們是天， 因為我們在外面 天涯， 每一年每一年 重要的政治事件是互相扣連和影響。 每一年你看全國全世界的通訊社、 啊、 Deutsche Welle 好 Reuters 好、嗯、AFP 好 AP 好、 嗯、 人家就是拍那張維園那張 Top Shot， 是 每年的通訊社都是發那張照片。三十年你想想，你想想這件事在國際社會裏面、 嗯、 那個 impact 不是說一年、嗯、是累積了三十年 持續地， 然後由二十週年開始突然間跳上十幾萬人、 嗯、 其實是由二十週年開始的，突然間跳上十幾萬人、嗯、最低潮的時候幾千人我們都經歷過、啊、落大雨水浸台又經歷過，是但是最終去到今天那個已經成為香港人在國際上，雖然共產黨作惡在新疆搞集中營，用科技控制人民，這麼多的這些為虎作殘的唯利是圖的中國人，但是我們香港人站在國際舞台上之所以抬起頭來，其實都是因為大家看到我們這三十年來是為了一個公義的理念那種執著，不是因為我們用 iPhone， 不是因為我們買寶馬買這個德國的 Mercedes-Benz，不是這些東西，其實那些就是純粹大家當你酒肉朋友的層次，中共就是這樣，德歐洲人和大陸人的關係就是這樣，是純粹是利益關係，但你要贏得別人國家對你的尊重，你就要顯示出你對普世價值，六四就是普世價值，我告訴你， 香港人就是被全世界人看到，我們是站在普世價值那邊，所以我經常都說我們要向國際社會求助，就是這樣的原因。這個不是說國不國際化的問題，我們既然沒辦法拿這支槍跟共產黨對抗，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呢？除了自己上街遊行之外，我經常都說就是要向國際社會求助，因為現在全球化，這個是地球村，不是毛澤東年代1967年可以紅衛兵在香港放炸彈 閉關鎖國， 是啊，那時候你國際社會求助都沒用。所以六四三十周年，六四六月九号七一，我觉得三件事是同一件事，是要将三件事扣连在一起。如果六月九号之后，在七一之前，中共指使这个建制派用暴力方式在立法会通过送中条例，我们不可以六月九号就完的，其实就是这个斗争。不可以六月九号就完的，七一将会是另一个战场来的，这个是。而七一个战场是什么呢？我觉得只有一个，就是要他们 pay the price。所有支持要讲到明的了，我觉得今次。要事前讲到明。如果林郑月娥一意孤行的话，今后在他任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对他落台。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呢，当他出賣香港而不需要付代價的時候，人性的醜惡的一面就會出現。只要我賣港求榮，我代了著數，我的子女代了著數，根本上將來我做了政協副主席，將來更加高的職位在大陸的時候，那就可以了。他覺得不需要付代價，有著數，盤數很易計的了，其實是。是不是？所以我就說這個不單止是要國際社會希望他們在反送中裡面出聲，甚至我覺得要爭取通過呢個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係去懲罰嗰啲破壞香港民主與人權嘅官員，沒收佢哋嘅財產，取消佢哋入境資格。 冇得入境， 你咁中意取消人哋入境啊嘛？我同你周圍都唔去得，你想翻英國退休啊嗱？然後大家當你過街老鼠咁鬧，當你受西施股咁樣鬧。你話你外國人唔關心，香港人遍佈全世界。就算今天現在聽我們節目的人，有加拿大，有美國，有英國，有愛爾蘭，有澳洲，有紐西蘭，為什麼大家只是坐在這裡呢？你這個抗議不可以只是香港的嘛，其實是6月9號，為什麼你不可以在你們自己國家那裡抗議，希望你們自己國家的人出聲，要求他們取消這個送中的修訂條例呢？加拿大的人，美國的人，英國的人，澳洲，紐西蘭，是嗎？歐洲，我相信就算是流亡海外的香港人，都应该在这个问题里面，在他们自己所身处的土地里面 都发声， 六月九号一起发声。马来西亚的民主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洁净选举运动，它是全球性的，你知不知道？是全球性的，你上网看看就知道了。由净选盟叫做，我在节目讲过的，马来西亚今次上一次的選舉變天，就是跟政選盟的每年發起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有關的。而他們在香港的馬來西亞人在香港發起一起，在那天一起去馬來西亞領事館抗議的。所以我就說這個大家要想，不可以只是束縛自己，我們只是在東角道怎樣幾點出發。我覺得我相信我們很多人，我星期日在有個研討會，咁就有港加聯嘅姓馮嘅朋友，咁我都會見到面，我都會同佢問下佢哋，其實加拿大嘅香港人可以做啲乜嘢？我覺得，或者中國領事館門口抗威， 做動員， 係啊， 一樣政治動員。 喂，咁你諗下啦，如果全世界嘅香港人為咗捍衞香港團結起嚟，你諗下，就算台灣人爭取入去 WHO 參加做觀察員，人哋一樣企喺外國示威啊！是吗？当年的台湾在戒严的时代，美丽岛大审判之后，海外的台湾人一样支持台湾的民主运动。香港人散居全世界，是吗？我们由1989年之后其实是流散离散的香港人。因为89年之后即是全世界这样流亡，名义上是经济移民，实际上是经济，其实就是难民，根本是。是逃避共产党的难民，上一代1949年走一鑊，到我哋1989年走一鑊，而家2019再走一鑊， 如果我哋嘅命運係咁樣嘅話咧，都唔知道流曬到幾時。其實點解唔搏一搏咧？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我個相信唔好問贏定輸。我覺得嗱，大家有機會重温下馬來西亞嘅政選盟嘅運動，我覺得係有啲啟發嘅。我覺得係 可以參考 所有國家爭取佢哋嘅公義民主，唔係淨係一日可以搞得掂。我覺得六四對我哋最大嘅反省係咩咧？就係我哋唔可以太過幼稚，即係以為共產黨由七九年到八九年呢十年，終於身光頸靚著西裝，脱離呢個武裝，綠色、藍色、灰色三隻色啦， 以為佢文明咗 就會改變。呢個係香港人喺三十年前嘅教訓。二零一九年，其實呢個係第二次嘅教訓，就係以為中共係要靠香港去上市人民幣離岸中心同國際接軌，做國際金融中心，唔會破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呢個係第二次嘅教訓。好多商界嘅人到今日仍然如在夢中，以為佢哋唔會拉我嘅，只要我唔犯事就冇事啦。所以我覺得歷史係不斷循環。好多人問六四，我哋係咪淨係悼念？我覺得唔係。六四對我哋嚟講係需要反省，好多嘢需要反思嘅。其實反思我哋香港人同中國嘅關係，反思中共同中國人嘅關係，亦都反思係咩咧？就係我哋對民主運動，實際上我哋即係嗰個嘅準備係咪足夠咧？係咪需要更加多嘅資源上嘅動員咧？Resources mobilization 有好多種嘅，一就係社會上邊每一個香港人啦，我哋掌握嘅傳媒嘅工具啦，無論係新媒體、自己嘅 Facebook 好、WhatsApp group 好，另外就係咩啊？我哋同海外嘅聯繫，海外唔係淨係外國政府，而係海外嘅香港人。 香港人 真係，我最近呢個禮拜好多加拿大嘅朋友翻嚟香港，上嚟我哋探我哋，咁有啲嚟支持我哋啊咁。咁我知道佢哋點解會翻嚟，係因為六月四號同六月九號。嗱，咁你諗下呢個心，呢個心係幾緊要啊？ 好難得㗎，係。 係唔容易嘅，其實離開咗個地方，我問佢哋有陣時係佢哋係九十年代移民，嗰啲人對香港好有感情嘅，因為佢哋係唔想走嘅，其實係六四之後被逼離開嘅，其實因為太過恐懼，咁所以佢哋對香港嘅感受係好深，同七十年代嘅移民係好唔同嘅。 七十年民就嗰陣時係真係尋找經濟機會， 係啦，嗰啲就揾食大過天啦，嗰啲就。咁但係八十年代移民，八九年之後九十年代嗰啲有多係中產添，而佢哋嘅下一代亦都係好關心香港嘅，唔係變成係鬼仔鬼妹咁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團結大家更加多嘅人，包括流亡海外嘅黃台陽、李東昇或者喺台灣嘅李善儀係嘛？ 李善儀， 李善儀。咁就我相信仲有好多，我有啲朋友都仲係喺德國嘅，其實黃世澤 哦，係咩？啊，係啊，係啊，係啊，佢最近都有寫文啦，就黃台陽被即係獲批呢個政治難民係嚇， 佢喺德國嘅都係。咁我覺得我哋咧就會而家，我相信你民主新民主同盟好反送中聯盟好，或者好多組織都有街站嘅。 係啊，聽日就反送中聯席就喺觀塘嘅裕民坊嗰度咧，就有一個 kick off 啦。咁就公布嚟緊嘅六月九號之前嘅數二十，希望有上百個嘅街站喺全港嘅各區嗰度係去推動嘅。咁啊，當然唔止呢個反送中聯席啦，香港眾志又有做啦，公民黨啊、民主黨其他啲團體亦都係有去做咁樣嘅。係咁啊，希望咧，盡我哋所能咧，係做個超級動員。六月九號越多人上街咧，就越重要。係 係啦，咁就我哋有個 Telegram 嘅 group 嘅城寨都咁阿 Lance 會幫我哋安排咧，就我哋希望除咗可以參與你哋嗰啲嘅工作咧，即係上街派傳單好或者嗌咪好咧，咁我哋自己都會城寨都會即係組織啲人上街。 好啊， 我相信呢個係一定要全港性的動員，同埋唔係淨係六月九號添，我覺得係 嘛？ 係，我覺得唔可以 持續做落去， 因為如果對方做咗一啲咁粗暴嘅嘢，而我哋係耷低頭認命嘅話咧，我哋日後嘅處境而家唔係最艱難啦，其實係 跟住嗰兩三年，大家頭唔單止抬唔起頭啊，我相信係打到你跪低啊，其實係呢個先大鑊啊！好多人就話我已經好灰好灰，其實我唔想講嗰句我都講埋俾你聽。而家唔係最灰啊，其實 最差嘅都未嚟到， 而家係最差嘅開始，其實係。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多人問點解我仲可以保持一個樂觀嘅心境咧？咁樣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即係。人生很多嘢好悲觀嘅，我覺得痛苦、親人嘅離世，很多感情嘅失落，或者自己理想嘅嘢達唔到。但如果你覺得人生係咁而冇意義，我就唔做人咧，就唔會係咁噶嘛，其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每一日你會因為完成咗一啲 baby step、一啲 achievement 咧，咁而你就會有一種嘅樂觀嘅感受。呢種樂觀感受。你記住是一些很細很細的步伐，不是說一步就可以跨過去。三十年前我們以為一步可以跨過去，結果是失敗的。是的，但如果當我們一些很細很細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的話，香港人已經抗戰三十年，如果由1997年開始計算，我們頂了22年，我們都由年輕黃之峰咁嘅年紀，八九年就係我哋周永康咁嘅年紀。你可能細我少少啦，係嘛？ 我細你一年， 係咯，都係咁上下。 細你同阿陶君人一年。 咁然後我哋已經係中年人， 係啊， 有細路仔，有自己家庭，有成。好多時亦都好多嘢唔係喺我哋呢一代有生之年可以見得到嘅，其實。但我哋唔會問，因為咁樣我哋就唔通坐喺度乜都唔做咩咁樣。所以都是一樣，我覺得如果大家可以參與得到的，那呢就怎樣可以去看到那些資訊？ 哦，我們放上放上來城寨的page 那裡，我們有一些街站表，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來幫手啦，這樣是有不同的團體的名字都寫得清楚，那你可以選個近你住的地方，你上班的地方的時間對，那就下去幫手咯。你都可以跟那些團體說是城寨人啦，看到我們這些宣傳啦，這樣。我自己的議員辦事處呢，就在6月9日之前呢，個目標呢就是在全個新界東、上水、粉嶺、沙田、馬鞍山、將軍澳、西貢所有的公屋村呢就去入信箱，那計過應該就要3萬至15萬份的單張去宣傳，6月9日都會做的啦，這樣是。 咁就如果你睇佢哋嗰個就容易認噶啦，你見到如果你係新界東嘅住嘅，咁咪近近地嘅放咗工， 係啊， 佢好簡單嘅啫。其實呢啲嘢我覺得係啊，即係你有時間，亦都冇話一定要做幾耐。我相信最重要就係嗰個動員嘅過程，你去接觸嗰啲人，你同佢解説，大家見到感受到，咦？點解唔係再係政黨嘅義工啊？原來好多普通市民喎。 係啊， 所以我話點解我上次都有。講個連登嗰班網民上街嗰單，即係派傳單嗰單嘢，即係我覺得點解提出嚟講，我覺得係俾人睇到，其實呢個係全民嘅運動，就好似當年2014年嘅雨傘運動，或者30年前嘅八九民運一樣，嗰個唔係支聯會嘅活動，嗰個係全民嘅運動， 係香港人， 係香港人嘅身份裏邊最重要嘅構成嚟嘅，其實，咁所以越多普通人去參與咧，對其他普通人嘅影響咧。是大的，其實反而就不是一定見到黃之鋒，我覺得，因為你越多普通人，大家會覺得，咦，開始留意，開始關心那件事。上一次10多萬人，其實已經做到那個效果。其實，如果我希望今次做到23條，2003年七一遊行的話，我相信我們是成功的。咁啊，最後尾都提一提大家，如果你哋入咗會的朋友咧，就未收到我哋的回覆咧。就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咁咧就因為抗榮孫咧佢屋企有事，咁咧就今日凌晨收到電話咧，佢就即刻飛咗翻去温哥華，咁所以咧就會有少少延誤嘅，希望大家包容一下。咁就嚟緊一路到6月9日，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我自己身體有事，其實都唔容易過，其實不過大家唔使擔心，其實即係等於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講嘅，大家撐住。 是 就是頂得多少得多少， 我們將個資訊放上去城寨的 Facebook page 上面， 是好吧，大家就我們會有幾樣東西做的，我就會設計一些跟林鄭月娥下台有關的海報呢，就會放一條 link 在這裡，那你click進去就可以有一個，即是我們會做一個 A3 size 的 PDF 的 file 或者 AI 的 file 擺喺度，咁你哋自己可以印嘅。 係啦， 咁咧就當然啊 ，Gary 都會印呢啲。 我哋又印定一啲，六月九號亦都係會喺街站嗰度派。 係啦，咁咧就亦都希望即係做出嚟嗰個聲勢，我覺得唔好淨係行啊！我成日都話嗰個視覺上嗰個聲勢好緊要。大家有機會上去睇下呢個南韓啊 ，Candlelight Revolution 燭光革命懟冧朴槿惠嗰陣時咧。他哋在首爾集會咧，嗰個聲勢係好犀利嘅，其實 連續每個禮拜日都上街， 每個禮拜日上街，仲有嗰啲人舉牌啊、舉燭光啊等等咧，嗰個聲勢啊係好犀利嘅，唔係香港嗰種嘅情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做得到嘅。 我哋會有我哋自己嘅集體回憶嘅， 係啦， 透過呢啲嘅社會運動嘅參與。 大家記得2003年嗰次遊行係百花齊放嘅，大家只有老董下台嗰樣嘢係一致嘅啫。我記得阿牛。就有一個很大的董建華掃把頭和梁錦松的公仔， 三個人的， 三個人沒有的，是整層樓那麼高的，是的，就很多的、自己的組織、啊、團體、啊、各自都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對董建華的不滿的，我覺得今次應該是那種的情況的，應該是的，所以我會盡量去找些設計師幫我們做好那些海報之後呢、大家你我量力而為，我覺得即係你用各種方式去印，你用偏太印又得，你屋企有 A3 嘅偏太印又得，你唔係就係攞去樓下嘅呢個印刷鋪印又得咁樣。咁總之，我覺得係要一路傳落去，唔係淨係人頭咁簡單，係俾人睇到香港人表達出嚟嘅憤怒。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 係啦，我哋未有時間多謝捐錢嘅朋友，咁啊，不過都喺呢度即係一拼咁樣表示謝意啊，係嚇。冇讀出你哋個名嘅，頭先一路講講到唔停啊！今晚犀利啊！今晚 overrun 咗成半個鐘。 我今晚都有五千。 今晚破紀錄喎，係政治咖喱飯最高。頭先咧，咪手講話5900添啊，係嚇6000添啊，6100添啊，頭先有係試過係。 係啦，咁就有人問就係我哋會唔會揾個地方集合咧？我會諗諗嘅，其實因為咧， 今次我哋要早啲去。我哋要揾埋堂梯，或者擺張台喺度，我哋派嘢都要有個站。 佢有個站啦，同埋有自己嘅 audio system 啦。 如果2:30民陣呼籲集合，我哋今次真係2:00已經要去。 可能再早啲， 係啦嚇。咁我揾個地方，咁啊成扎人咧一齊咧，又可以做義工啦，又可以攞我哋嗰啲派出嚟嘅海報集齊咗，咁我哋有我哋自己嘅 visual 啦，表達信念啦，咁樣係 嚇。係啦，咁就大家記住，我哋就會將嗰啲海報、遊行海報嘅嗰啲嘅 link， 我哋做咗設計之後咧，就會擺上去。係。咁就我相信，每一個人行多一步，extra mile 行多一步，其實我相信係有唔同嘅。 係6月9號超級動員，盡地一煲。 好的，下個禮拜再見。下個禮拜係咪6月4號啊？星期五。 下個禮拜要睇翻先，唔係喎，應該係嘛？係 六四係星期幾咧？星期日。 下個禮拜係31號喎，5月31號喎，6月4號係星期二嚟㗎，係。 下個再下個禮拜二。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好的，仲有時間。 好嘛。 咁啊嗱，大家記住啦，多啲同身邊嘅人講送中條例對香港嘅影響，唔係淨係法律層面，唔係淨係人權層面，包括經濟層面，係最容易打動人心嘅。不知道上網找一找，實有的，眾志好 大量啊， 反送中聯會聯盟， 全港反送中聯席， 全港反送中聯席民陣，全部都有的 了， 不需要教這些其實，但是呢最重要是不是只是自己一個人出來，每一個人，我經常都說每一個人自己call10個人出來， 呼朋喚友， 同事、同學、聽眾的朋友，什麼都好，大家約定。以前我都好少話約定人嘅，但我相信今次我哋係需要。點解咧？就是、因為大家有個動力出嚟，因為自己識嘅人走埋一齊咧，大家會有個動力出嚟。其實上次我哋係成功嘅，其實上次嗰個嘅遊行，係啊，出嚟嗰個效果，無論喺國際傳媒嘅效果咧，都係好好嘅。其實，咁我哋希望係國際社會多啲持續地關注香港，甚至係咩咧？係喺之後嘅，包括美國。嘅呢個民主及人權法案，去懲罰嗰啲賣港賊嘅問題裏邊咧，我哋會動員更加多嘅香港人去支持呢個美國嘅 Marcos Rubio 提出嘅法案。咁呢個就係下一次我哋下一波我哋要做嘅嘢，一定要見到佢哋唔見棺材唔流眼淚。我話 付出政治代價， 係要付出唔單止政治代價，係個人嘅代價。